大家好，我是龙申，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不偏纲》，作者孟西石， 第109集《盗洞》。 盗墓贼们供述的通道位于主墓室北边的那个小墓室里，墓室里没有棺木，只摆了不少人形陶俑，男女皆有。虽然这些陶俑被盗墓贼慌乱之下碰倒了不少，但依旧可以看出他们整齐排列成行，面向墙壁上的石门，像是在向石门作揖行礼，让人觉得仿佛门后会有什么大人物出场。石门虚掩着，稍微用点力就可以推开，里面黑黝黝的，手电筒照过去也看不出到底有多深。龙神忽然蹲下身来，看向门与墓室之间的地面。宋志存探头看去， 哎， 他也发现了，墓室用了石板，门后则是夯土，两者之间有一道细细的界限，如果不仔细看根本分辨不出来。而这条界限其实是无数细弱蚊蝇的符箓文字组成的。龙申和宋志存都不精于符箓，就让李应和张松他们过来看。李应趴在地上辨认了半天， 这应该是镇邪驱魔的符箓。 张松也持相同意见，也就是说这条线其实是为了防止那边的东西过来的，而梁维七葬在这里说不定就是为了镇压某种邪物的。但事情还有许多古怪之处，宋志存就道， 这样吧，我先进去，龙局殿后，你们跟在中间，大家多加小心，沿途记得做标记，避免走散迷路。 还是我走前面吧。 龙申也没等宋志存说话，当先一步就往里走。这个男人话不多，却总以行动来担当。东芝看得心头抽紧，毫不犹豫地跟在后面。在他之后，刘清波、李应等人也陆续入内。脚下的土地有点潮湿，踩上去微软，龙申的脚步并不快，众人得以边走边留意四周的环境。 这条通道好像是人为打出来的， 不知道谁说了一声，但其他人也都发现了，头顶四周很宽敞，不像盗墓贼匆匆挖就的盗洞。刘清波用剑从墙壁的土层上刮了一点土下来，拿到鼻子下面闻， 有点腥。 走在他后面的李应闻了也道， 有点腐臭味，土也湿软，应该就像那帮盗墓贼说的，附近有河流，所以有水汽。 这里的一切充满未知与莫测，大家起初还有点议论的热情，走路的时间一久都自然而然地沉默下来，除了轻微的脚步声与众人的呼吸声，几乎一点杂音也没有。但路却越走越宽，一开始是仅容一人通过的甬道，在他们走了将近一个小时之后，现在这条通道已经足以容纳三个成人并行了。众人心头里的疑问也越来越大。这条通道既深且长，在当时没有机械帮助的情况下不是一个小工程，建造者到底是梁太后还是梁维七，或者另有其人呢？梁维七就算再受宠，在当时举国都是党项贵族的情况下，他一个中土道士又怎么能够主持建造这么一件劳民伤财的事情？如果不是梁维七，那么建造者又是出于什么初衷呢？按照时间计算，那帮盗墓贼走了一个多小时遇到危险，大家的脚程比盗墓贼快，现在差不多应该也快到达他们嘴里的危险地方了。众人的心不知不觉地提起一点点，不过修行者的心理素质毕竟有别于普通人，没有一个人因为心里的疑问而缓下脚步。就在这时，龙申忽然停住了身形，走在他后面的冬至吓了一跳，忙跟着停下。刘清波赶紧刹车，没好气道， 你干嘛？ 他问的是冬至，回答他的却是龙申。 小心前方左右。 就在龙身的前面不远处，两边的土壁竟靠着一具具躯体，他们自然已经死了，而且不知道死了多少年，但尸体没有彻底腐烂，有些手臂白骨森森，手臂以上的肩膀却还留有残肉，青白泛蓝。最可怖的是五官仍在，眼球却因为面部五官的失水而突出，欲掉不掉，诡异之极。这些尸体的姿态各异，有些靠在墙上，下巴扬起，像是临死前还在往上看，有些则蹲下来双手抱头，还有一些半身嵌入土壁里，甚至还有一些几乎全身都已经在土壁里面，只有一只手伸出来。饶是冬至他们已经不算初出茅庐，仍旧看得浑身鸡皮疙瘩掉一地。顾美人点燃了一截黑黝黝的木头，略有呛鼻，却带着草木清香的味道很快钻入个人的鼻孔。 这是我们那里的一种木料，可以驱除瘴毒，强身健体。我怕尸体多的地方细菌多。 这些尸体毕竟已经死了许多年，身上的衣物头发早已腐烂殆尽，看不出朝代地域。众人跟在龙身的后面，从中间穿过，古怪的感觉在心头萦绕不去，仿佛被这些尸体团团围住。刘清波觉得一阵恶心，他忽然明白自己刚才剑上沾的泥土为什么会腥臭了，因为那正是尸体的味道，血肉与泥土混在一起，日久天长，连带泥土也无法幸免。池半夏走在队伍的中间，他忽然觉得自己路过的那具尸体好像动了一下手指，再猛地回头去看，却更像是错觉。走在他后面的向永年察觉到了他的异样。 怎么了？ 没什么，可能是我眼花了。 虽说如此，他还是暗暗提高了戒备。忽然间前面有人惨叫了一声，声音惨烈凄厉至极，在有限的空间内迅速传开，效果加倍，堪称音响。 你们在这里等着。 龙山抛下一句话往前走去，冬至想跟上去，却因他的话不得不留在原地。殊不知就在这时，他们队伍之中也发生了变故。冬至身后突然有人大叫了一声，他迅速回头，刘清波与李应反应更快，他们已经跑向后面。欧阳隐，那个擅长起卦的人，身体正一点点地往下陷，原本踩上去还算夯实的土地，对他来说却好像变成豆腐一样。众人亲眼看见这一幕，都赶紧伸手抓住他。 刚才有一只手拽住我的脚往下拖，现在还在拖着我，我的腿。 欧阳隐脸色惨白，他的两条手臂被众人紧紧抓住，但拽住他的那股力量实在太大，他的身体纹丝不动，脸色越来越白，却不是因为恐惧，而是越来越大的疼痛。这时候又有一只手从地上钻出，抓向谢清明的小腿。刘清波眼明手快，直接一剑削过去，惨白的手掌落地，瞬间化为白骨。 何方妖孽？ 剑锋劈在地上，直接画出一道深痕。几秒之后，黑色液体从深痕下面鼓鼓地冒出。那头宋志存挽起袖子对所有人道： 来，你们让开。 欧阳隐的小腿以下已经全部陷了进去，并不是众人的力气不够大，而是下面拽着他的力量实在是太大了，大家没敢使出全力，生怕保不住他的腿。宋志存走到欧阳隐面前，看了对方疼痛流泪的表情，跪了下来，一手按在地面，一手则缓缓伸向泥土里。脚下的泥土虽然有些湿润，但依旧是夯实的土地。刚才欧阳隐的身体被扯进去之后，也不是没有人想把他身旁的土地挖开，但都不可能像宋志存这样轻而易举的，手就一点点地深入地面，渐渐没过手肘。突然他的手往下一沉，好像被人拉住，众人的心跟着往上提。只见宋志存皱起了眉头，手臂微动，好像在土下与什么东西较劲。 不要光顾着看别人，注意自己脚下。 龙身的声音响起，冬至回头一看，他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回来了。 前面是什么情况？ 龙身回答的轻描淡写， 一个日本人死了。本集播讲完毕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